行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哦，你这个腰疼有多久了？大概一周多吧。行了，你是真行了。你现在得的是急性肾炎，再拖下去就出问题了。 120拉来的，你说你们年轻人呢，太不注意身体了。干什么工作的？商场卖东西的。有憋尿的习惯吗？有。康复之后多注意一些。工作虽然重要，但也不能不要命啊。艾医生，我这病要多久啊？先请假休息一周啊，看看情况再用药。 万幸啊，你这个指标是轻度的。哎呀！妮妮。 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爸爸在给我准备行李，我马上去上海。不用过来了。急性肾炎，轻度的，刚有点症状，这吃个药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呀！幸亏我有你的地址，我打了120，让救护车赶紧把你送到医院。你真是吓死我了。 今天妈妈要是没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就有可能昏死在这个屋子里。 你说我现在想起来浑身发麻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妈，我累了，我睡会儿啊，我到家了再给你打。好，你是应该好好休息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拍一张输液瓶，好吧？哎，发过来啊，我要看看你。 你都用了什么药？让我看，让我看。 OK， 哎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什么也看不见啊！把你左右稍微的调一调，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老婆，嗯，你怎么突然要搬出这老古董来了？我就是觉得扔了怪可惜的，学着玩玩呗。哎呦，学霸就是可怕，什么都想学学玩，关键是一学还会。我说你这脑子里。 装得下世界万物呢？什么？什么？敢学霸说话啊？你知道学霸是什么吗？ 妈妈，这一个面板一样厉害。 哇，好厉害！ 妈妈告诉你，家里谁最厉害？家里最厉害的不是妈妈，是爸爸，是不是啊？啊？ 因为爸爸什么都会，是不是啊？ 你爸贪得像纸啊，你休士！别啊！别啊！别啊！别啊！ 都几点了？我想睡一会儿。你也就消停一会儿，不行啊？妮妮，你现在赶紧看看输液瓶，是不是快输完了？哎，你必须马上按护士铃啊，千万不能进空气的。我这有护士看着呢，你别管了。 妈妈当了一辈子护士了。 急诊室里有多忙，我能不知道吗？ 再说你一个人，边上也没人陪着。 你说万一到了，也没人帮你喊一下。 我这还有两瓶呢，你不睡了？ 你好好睡吧。 你这都是累的，你赶紧睡觉啊。 长大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把好听的话都说于外人听，那些伤人难听的或者沉默不语的，都是说给最亲近的人。 什么事儿啊？陈宇出趟差回来，我跟他说我怀孕了，他被撕了我呀。 怎么了？孩子不是他的？真不是他的？你可别吓我啊！ 不是个头，可是他跟我说好了，结婚前5年不要孩子，这还有2年呢。 你当这事儿是银行定期存款啊？不到日子不许提前支取，孩子都是缘分。 可陈宇说孩子是规划，是婚姻里面最讲究时机的事儿。 你不要管陈宇怎么说，现在怀孕的人是你，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要。 哎呀，我不知道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想得明白。你觉得我要不要啊？ 张小琴，你有个毛病，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当成你自己的想法，别人要是说喜欢呢，你就好；别人要是讨厌呢，你就不要。但这个事儿你真得自己想清楚，你得对自己和孩子负责任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我真没办法替你做主。 我还是不知道。 妈，妈， 老公，你回来啦！ 你怎么比我还快啊？ 咱俩都没你妈快。 我跟她说我今天不去她那儿了，她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。 哎，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，让她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，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。搁谁有个田螺丈母娘，谁也消受不起啊！ 我说了呀，他就从每周4次变成每周2次了。他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，反正他跟我爸也要吃饭，他就来这儿做了之后呢，拿回去点儿，不麻烦。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。卓小琴，你都30了，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？结婚成家，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？ 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？ 我是真没觉得。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？我一出差一出门，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，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。我有时候都觉得你不是没成家，你是没成年。 哎，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？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？ 王太太，您来看一看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我们在这个季节主要能看见金牛座和猎户座， 我老公就是金牛座。 您就记住，一月份是最佳的观测时间。哦，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小行星就是在金牛座的星区。 小行星？ 嗯。 里面能看到吗？啊，哪个？ 这个望远镜看不到，这个得去专业的天文观测台。 我想买颗小行星，你知道哪有卖吗？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 检测报告是昨天，怀孕值可能是八号。反正一个月一次，好算。 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咱还要吗？ 随你吧。 要不？要不先别要了吧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 行，明天去医院，未成年当什么妈？ 小琴，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多可爱啊，多像你啊。 还行吧。 我以前好像听说，的确有人有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但是所有权还没有。 对，我就是要这个命名权，我想用我儿子的名字来命名，算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。 这个礼物还挺特别的，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呀？我想花多少钱都可以，买三颗，用我儿子的名字、小名、英文名，我全用上。 嗯，这个我 本来嘛。你儿子这种问题小孩我肯定不推荐了，但如果搞定小行星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嗯， 王太太，我儿子这回幼儿园面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的，很多事儿都会事与愿违，我劝你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有钱什么事儿都能办得成的。 你站住！ 现在不想求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，那个是莫奈的睡莲，梵高的那幅是向日葵，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。 你这话和我儿子当时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那什么梵高啊？莫奈啊，那我总记混呢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那你以为我对那破望远镜感兴趣吗？我无非是想跟我儿子有点话说。那天 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，他们同学在国际科学大奖赛里得了第一名，奖励就是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他都要羡慕死了。我问他，你同学的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爸爸是物理学家，妈妈是造火箭的。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没戏了呀，想都没想我就说，没事儿，不就是一颗小行星吗？妈给你买一串。你没看到我儿子嫌弃我的眼神，说出的话跟你一字不差。 王太太， 你别劝我，我挺开心的，最起码我儿子有嫌弃我的资本，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，什么时髦我让他学什么，那别人十年才学得会的本事，我多交钱三年就解决了。顾家，那天你光着脚走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我还以为咱俩是一种人，现在看来还真不是。你没我接得住，也没我放得下。 妈整夜没睡，你没事的哄哄她，别让她担心啊。 妈，哎，你把上次那个就是你要介绍给我的那个相亲的人你把他微信推给我，然后我加他，我们俩先见见。妈，我说你不是骗我的吧？这些人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那个房产中介呀？ 哎呀，卖什么房啊？人家介绍人说了，人家已经刚刚买了第二 套房了呀。他是做投行的，对，搞金融的， 有文化有实力，你肯定会满意的。 好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跟他联系一下。 是线性的流动，陈述着我，爱情成了习惯。遇到一个就诚心的钻牛角尖，不像我没有葫芦，该不该往前？他的世界好了没有？还有没有救？眼睛喜酒，紧握着糖果还是毒酒？孤独是自己或朋友，那些坚持是对的，不能走。 老婆，咱俩可说好了啊，这手术是你同意做的，咱俩别事后再翻车。 我查过了，这手术是有风险，但是生孩子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从 怀胎十月开始就得处处小心，就算等到顺利生产，当个母亲也会很不容易呢。 比起来一只那不算啥。 郑小琴， 哎， 过来做一下术前检查。 哎，护士您好，这手术到底有没有风险？ 一般手术呢它都会有风险，更何况你这手术也不算小，得全麻。 啊，那这手术今天能做吗？ 一会儿进去跟我看一下检查情况，没什么问题的话能做。哎，来试止步。 曼妮是吧？ 啊， 我是宋东湖。 你好，你好。 你好，你本人比照片里更漂亮。 谢谢。 哦，我在海商证券做 MD Manage Director， 董事总经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啊，谢谢。 我就是没听懂你的那个工作，时尚行业的形象顾问是吧？ 这是中间人介绍的吧？ 啊。 我是做 sales 的，在 M 店。 啊，你那个店东西卖的蛮贵啊。 我们就站在这里聊啊。 啊，不不不，我是要请你吃饭的，二楼有餐厅。 好， 这边请。 啊，谢谢。 路上开过来堵吗？ 啊，我是坐地铁过来的。 啊，这边请。 手术做完了？ 今天做不成了，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加班。 这大周末的不能请假吗？ 不行，大活动，市场部所有人都得到。 那这手术就…… 哎，要不改天吧，我真的得走了。 哎，我送您吧。 不用了，这不是正好有车吗？着急。 那你慢点啊。 哎。 姑姑，你现在忙吗？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吗？ 你以前参加过这种投行的午餐会吗？ 哦，真没有。 我一想，两个人坐在那儿相亲挺尴尬的，我就干脆约你到这儿来，这正好是我工作常态的一部分，你也看看。没事， 你自己来就好。 哎，我先给你来，这个小蛋糕特别好吃，我每次吃好几个呢。哎，赵董啊，我东湖。 哦， 咱一会儿聊，一会儿聊啊。走，咱到那边看看。 记性不好。 哎，李董，你好啊，我东湖。咱一会儿聊啊。 这个好吃。 我现在管的 team 里呢有30多个人，算上 bonus 呢。年薪可以达到200万， 一套房子是接父母来住的，还有一套房子可以用作婚房。 哦，对了，你平时工作忙不忙？ 啊，还行。哦， 其实我的工作呢，高强度、高压力，当然了，回报也高。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不那么拼，照顾好家庭。 哎，李总，你好。 我这套西服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啊？纯手工定制的，皮鞋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午餐会会有很多金融大咖来，也不是谁都能拿到入场券的。当然了，也怪我没提早跟你说。其实你可以穿条正式点的裙子。啊，对了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们吧，这样你下次来就不会那么紧张。对不对？ 不不不，过去看一下。 走， 我要拿包吗？ 这儿很高端的，没人拿。走走走。 周总，这是我女朋友王曼妮。曼妮，你帮我和周总合个影。啊。 哎，等会儿曼妮，你往后点，你别太近了。 往边上一点。 对对，往那边一点。 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拿酒了。我们三个碰杯，碰杯。 一二三。 海商证券宋东湖，海商证券宋东湖，海商证券宋东湖，海商证券宋东湖。 记得又都是高端活动，杀人家干嘛呀？ 那些大咖他根本都不认识，哎，还老朋友， 这，哎呦，人在江湖飘，混的都是人设，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。 从他约我在大堂见面就开始算计了，如果觉得我拿得出手呢，就带我去楼上的这个午餐会；如果看不上我，哦，就推说楼上有工作呀。去到会场呀，我就是帮他免费站台的女伴。还要帮他蹭照，哎，吃完了， 你们吃啊？啊， 我觉得呀，他是把最好的行头都穿在身上了。 你还跟我说年薪200万，我看他也就在我们店里消费一两次的水平吧，一年。说话嘛，总是有点水分的呀。 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以他现在的这个身价呢，还不足以让你无视他的缺点。哎，那以你的标准的话，现在也只能从我们店里的男客人挑老公了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嗯，如果有一个男的，他特别特别有钱，但是有老婆，嗯， 绝不可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 我们店里来消费的男客人，他要不就是结了婚了的，要不呢就是上了年纪的，这。要什么地方都合适，然后他还能看上一个小销售的，这概率太小了吧？ 那我也不一定要找我们店里的客人的了，反正我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，没有我就等，我都等了那么多年了。 行行行，你等吧，我看你等到30岁的时候啊，嫁不出去，会不会后悔今天把他删掉？ 你不要搓我眉头好吧？ 嗯，等着瞧。 你跟我说说，我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，能有多糟糕？ 你想听真话吗？ 我得知道最大代价，才知道我出不出得起啊。 真话就是，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儿。当了妈以后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。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，什么身材走样、情绪变坏，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。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顾佳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。我经常看着徐子言，我就在想，她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，能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，能管理好她自己的情绪，能把我还给我。可事实上呢，是我离不开他。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，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。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，无论是委曲求全还是无理求和，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落在你孩子头上。你还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健身，因为你害怕病，更害怕死。然后就是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因为你得赶上娃碎超的速度。你说生孩子这件事儿是不是很糟糕啊？ 你说的这些我一样都做不到。 那你怎么还从手术室里跑出来了？ Thank you. 王太太，我今天过来是跟您说，麻烦您提供一下您儿子的资料。我在国外的一家论坛上找好一家公司，他们可以提供小行星发现者让渡出来的命名权，只要审核通过，您就可以得到属于您儿子的小行星命名权证书了。 怎么，又肯放下身段了？ 和您一样，为了儿子。 还没来啊？没事的，答应好了肯定会来的啊。 陈女士你好， 你好， 你来了。 哎， 陈女士 你好， 你好。那您先去 VIP 室稍等，我准备一下。 好的呀， 坐椅帮我带一下。 好， 陈女士好， 你好， 这边请。 哎，好的。 这么一张高价单，三年都没有出过了，店长已经知道了啊，而且他还说了，只要今天你把这张单子搞定了，他就会向总部申请特批，直接给你晋升销售主管。别美了，你赶紧去准备。 谢谢副店， 快去吧。 OK， 单子开清楚了。 哦哦。 陈女士久等了啊。 没事的， 来，先喝点咖啡。啊。我给您先介绍一下。啊，这张是销售单。啊，这个是定制单。哦，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这个定制条例，上面写着不退不换。啊，还有一些保险的条件。您看一下，需要您签个字。啊，我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的呀。您要买的是这一套？ 对的。 哎呀，你眼光老好的。这一套嘛，绝对值得收藏的呀。 今天我带的卡也足够刷了。谢谢我老公。 我前夫。给我的离婚补偿款。我跟我前夫，我们也算是贫贱夫妻共同打拼的。第一桶金是94年，我们推着快餐车，穿着羊肉串，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攒出来的。到后来，我们开了出租车公司。再后来，我们还在山里买了地，开了果园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身家也算是上千万了。一直到去年，建高铁收了我们2块地。那笔补偿款算是让我们在财务上彻底自由了。接着，我老公就把一直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带回来。要跟我离婚。分大了，家也没了。当那个女人浑身都是名牌，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看看我自己，最可笑的是我的那个包包还是结婚纪念日我老公送我的，我还不舍得背嘞。我那天啊，我到你们这个商场， 我没别的， 我就是想花钱。我转了那么多家店，只有你很热心、很耐心地接待了我， 所以这套珠宝我买的是心甘情愿的。夏农啊， 怎么样？ 好， 陈女士，没什么问题吧？ 没有，没有的。 啊，那好，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刷卡签字。 好的呀。 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的啊，今天把这个卡刷了之后呢，在等货的期间内，我们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退款的。 晓得的。 OK， 那这边请。 好的。 来，陈女士。 女士，人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总是容易冲动决定的。你可以再想想，今天不买也没有关系的。 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 谢谢光临。 进。 饭我帮你拿过来了。 悠悠呢？怎么让你来管这些啊？ 我今天正好要加班，就让他先回去了，趁热吃吧。 哟，外卖看着不错。 您说笑了，这些呀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 你自己做的？ 是呀，我这个人肠胃不太好，外卖呢，经常这个重油重盐的，吃多了就会闹肚子，一闹肚子。这不就耽误工作吗？ 挺不容易的，味道还真不错。 其实我特别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，我就是感觉自己能力太差了。你说这一样的工作，别人都能做好，就我做不好，所以才不老加班嘛。不就只能自己做东西吗？ 你才来公司两个月，慢慢做，很快就正常。 我就是。怕你会嫌弃我。 不会的，别难受了。 真的，徐总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给公司创造一些价值。 你说这话就挺难得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 你也是个特别特别好的老板。 我回来了， 有一个好消息。 什么好消息？ 咱们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那个楼上太太又答应帮忙了。 怎么又答应帮忙了呢？嗯， 还不是因为你教我用望远镜。其实当时不是我想学，是他想学。而且我也想办法帮他搞定了小行星命名。 真不容易，看来咱们拜佛拜对了。 你吃晚饭了吗？ 吃了，李可带的，说他自己做的。 他还会做饭呢。 手艺还不错呢，还有上回那橘子， 就是说着说着吧，还哭了。 哭什么呀？ 可能是加班有点累吧， 说跟不上公司的节奏。我觉得这样员工不错，得多招。我衣服拿进去啊。 来，大伙儿，欢迎拿橘子，吃橘子吧。 你们各自部门各自负责啊。 哎，这边好，大伙儿辛苦了。 吃橘子。 谢谢佳姐。 最近大家辛苦了， 来， 来， 谢谢佳姐，谢谢佳姐。辛苦了啊。 客气，这橘子还是李可推荐给我的呢。这橘子是真不错。哎，李可，你现在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啊？ 一个月6000。 6000都舍得买25块一个的橘子。徐总说您挺懂吃，看来真的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工资才能涨得快，你说呢？吃橘子吧。 都拿到了吗？辛苦了啊，最近。 声音都醉，我是。